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公报9月1期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发表了声明。